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竹地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公报。声明指出，全面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公报，并将为白头山伟人称颂碑建立和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做出积极贡献。